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马有垂缰之意，犬有食草之恩，羊羔跪乳报母恩，无义之人可恨。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细脖大头鬼房叔安，带着诙谐童子方宽，多臂童子方宝，这老少四位离开了落魂桥，赶奔三仙观。一路上平安无事，等翻过一架山梁，抬头一看，嚯，这什么地方是？但见一座大山挡路，而且这座山就好像刀削地板，锃明刷亮，是笔管调直，仰望太空高有数百丈，两旁边全都是古木狼林，要想往里走没路，要想飞没长翅膀。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， 王老叔，这咱不是把道走错了，这不死胡同，费了半天劲还得往回走。 云瑞也没理他，打量他寻找道路。正这时诙谐童子方宽说话了， 哎呀，别着急，我说叔叔，我往前边看呢，那有个黑窟窿，你瞧，在那个高地方，那细不细个洞？ 云瑞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忽然他想起来了，陆小英曾对自己说过，要想进三仙观，必须得闯五关，这第三关叫迷仙洞，是不是这儿？哎，管他是不是，到眼前去看看。就这样，老少四位紧往前走，上了一段高坡，果然发现是座大洞。影朝朝发现大洞的上面挂着块横匾，有3个黑字，迷仙洞。往里边一看，黑咕隆咚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而且一阵一阵的刮着阴风。大伙一看，这什么地方？莫非里边还有鬼怪不成？其实练武的人，尤其是白云瑞，根本就不信邪门歪道。云瑞走到最前面，冲着房叔安和二小一摆手，随我来，这就想进去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对面洞口的里边，窜出7个人来，一字排开，把洞口给封住。云瑞急忙冲着房叔安他们一摆手，让大伙站住。 他手握宝刀，亮开门户，定睛瞧看。一瞅这七个人呢，一边站了仨，当间有个大个子，好像半截黑大相似，脑个门恨不能顶到洞口的上边，穿青挂皂，一张大黑脸好赛锅底，再加上天黑都看不清鼻子眼睛嘴长到什么地方，在手里头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。方宽一瞅，吓得躲房树暗后头去了。呀，西兄啊，不好了，闹鬼了。 去你娘的，白活什么，哪来的鬼， 连我都不害怕，你怕什么？云瑞没理他们，迈大步来到这个黑大个面前，用刀一指，呔，狂徒，你是何人，因何拦住某家的去路？白云瑞，你不认识某，某可认识你。你小子这胆儿有多大，竟敢上三仙岛，还敢闯我们的三仙观，你真是活腻歪了。别看你们闯过了断魂谷、落魂桥，可闯不过我的迷仙洞，拿命来！这家伙举起狼牙棒往下就砸，云瑞也没问他是谁，心说问不问有什么用，都是三仙观的党羽，一言以蔽之，没有一个好货，这样的货呀，杀一个少一个。正在这时，房叔安过来了。 老叔，等等等等， 杀鸡焉用牛刀，宰这个货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？交给我了。哎呀，白云瑞一看真不善呢，这大脑袋真长了出息了，别的不说，现在还挺勇敢啊。因此云瑞闪到旁边，告诉房叔安是多加谨慎， 您放心吧，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，小洋沟还能翻船呢，您想好了。 和这方船来到黑个近前，二话不说，先练了一趟六合刀，等练完了拉了个式子叫夜战八方藏刀式。 我黑的个你有名没有，你敢不敢说一说？ 当然是有， 那你说说我听听。 杜大斌 啊，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啊。我你小子是活腻歪了，竟敢挡住爷爷我的去路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，现在我就叫你吃一副山腿瞪眼丸，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 方栓说的挺横，一转身把方宽和方宝叫过来了。 喂，该你们俩的了。 哎呀，西兄啊，你不说你打吗？ 废话，我打我带你们两个干什么？别忘了，你们可要拜老师白眉大侠徐良啊，那我安老那得收英雄，得收胆大的，饭桶胆小鬼可不要。今儿个可试验试验你们俩啊，你们俩看着办吧，是过去是不过去，是想露脸呢是想现眼， 借哎呀，借完还真难呐。好吧，既然西兄说的借了，那我们小哥俩就细细吧。这俩孩子到旁边咬着耳朵嘀咕了一阵，然后从腰里一伸手，砰砰， 拽出两条兵刃，每人掌中是一条龙头砍棒。你看这种武器多酷啊，可以在腰里头盘着，就好像那裤腰带似的，用的时候人奔黄啪直了，软中硬，硬中软。这个杆吧有一种特殊的招路，练不好就把自己打了。前面有个疙瘩，沉一斤八两，是五斤打造的，这样抡起来得多大分量，抽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？打到身上也得骨断筋折呀。这俩小孩乐呵呵提着杆棒来到黑的个儿近前，我说大爷，我们有点事跟你商量。 什么事？有什么好商量的？ 刚才跟你说话那大脑袋叫房秀男，你认得不？ 听说过。 这小子万不言教，比秃尾巴狗都横。我们打算拜白眉大侠为师，就得给他打溜须，要把他得罪了，不但拜不了老师，都不管饭，我们受的那个气呀，就甭提了。刚才你都听见了，他家伙半天，本来他应该先走，但是他心里头害怕，耍了半天叫我们小哥俩过来。我们是不懂戏的孩子，刚有几天不尿炕，能打得了仗吗？可是不打不行啊，人家不管饭。我大爷，您就行行好，假装的呢，跟我们俩小孩比划比划，像不像做比成样，我们俩一拉拜戏回去了，那打不了像样的怎么办呢？还比哑巴说话吗？饭呢也混到嘴里了，也忘不了大爷你的好处，你是大人不见小人乖呀，能跟孩子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打的是白云瑞暗号的，打的不是我们小哥俩，咱们比划比划，大爷我们这鞠躬了。哎呀，杜子斌一听这就这种货也上三仙岛，也敢闯三仙观，这不笑话吗？一看确实是俩孩子，好嘞，大爷有好生之德，咱们比划比划就得了。哎，谢谢大爷，我们一瞧你这模样就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看你这好啊都长到脸上头了，你能活一万多岁，来吧。 你说这俩孩子有多坏吧？比方说俺还坏，先吃定心丸稳军剂把这位给稳住了，结果一伸手，黑德勒才知上了当了。哎呦，不是小孩，这两条杆棒上下翻飞呀，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啊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杜德斌就有点害怕了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顾上头顾不了下头，顾下头顾不了上头，他这一着急手忙脚乱，这样坏了，让灰谢童子方欢你敢吗？正抽他怀子骨上头，这骨头还啪砰，这一下砸上可把黑的个子疼坏了，嗷一嗓子摔倒在地，正好头朝东脚朝西，离着方树安最近，大脑袋往上一纵，把小片刀举起来，噗一刀扎了个透心凉。可这位那块头太大，这刀没扎到致命之处，手刨脚蹬还想起来，老方又补了一刀才结果了他的性命。方宽方宝抹回身子一看，爷爷，我说西兄，这就你的不对， 我们小哥俩立的功，你怎么得现成的？ 你们俩懂个屁！动手得手疾眼快，你看师兄我，哎，没费吹灰之力，噗噗两刀，完了，得跟我学。 啊，是啊，我们打倒的，你得现成的，我你这人可损的，你这辈子没鼻子，下辈子连耳朵都没有。 云瑞闻听，这仨人在一块怎么净斗口？把云瑞把脸往下一沉，哎，少说废话，往里冲！ 哎，对了，还有这个谁？ 那六位一看不好，是转身就跑进了藏仙洞。老少四人在后头追，左拐，右拐，转了一会儿就迷糊了，从哪儿进来的不知道。洞口在哪就不清楚，要不怎么叫迷仙洞呢？看哪条道都一样，辨不出东西南北来。可是往前走着走着，突然赫然开朗，灯光明亮，也没有风了，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云瑞平身站住，傻目观瞧，就见对面不远的地方，好像一座高大的厅堂。所不同的，两旁边都是石壁，正中央有一座高台，足有五尺挂铃，周围镶着栏杆，高台的上头铺着熊皮，在正中央放着两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在这两把椅子上坐着一男一女。再看这个男的跟刚才死的那个人差不多少，所不同的，比他的个还高，比他的坨还大，脸庞不太一样。死的那位是黑脸，这位是面如喷血，就好像一张大白脸吧，你喷一口红色儿，这一喷就那模样，你说能好看得了吗？嘟噜塞蛤蟆嘴，两个怪眼努出眶外，耳环子还戴着，脑袋上头用一块软包巾包着，身上穿着虎皮短袜，腰杀犀牛皮的板带，在他的脚旁戳着一对擂鼓瓮金锤，一看就知道是一员猛将啊！往椅子上一坐，跟个没毛的大狗熊相差无几。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个小巧玲珑、非常俊俏的女人。看这女人20岁挂零，身段苗条，细皮嫩肉，那个眉毛，那个眼，那个鼻子，那个脸，哎呀，在世间上少有的美人啊。陆小英长得就不错，但是跟这女人要比较在一块儿，逊色三分啊。这个女人周身上下穿着一身素，更显着典雅大方，葱心绿的绢帕罩头，金簪别顶，外面披着银灰色的大斗篷，是长可拖地。往里边看，狮子插花的百宝囊，鼓鼓囊囊，不知里头揣的什么，腰中佩戴双剑，面有幽容，不知在琢磨什么。可是呢，他的眼睛正盯着白云瑞和方叔安四人。在这男女的周围，台上台下还有四五十人，奇怪的是都是女子。方叔安心中暗讲，哎呀，我南海这地方不错呀，净女的， 看来爷们儿少，娘们儿多呀，全是女兵。 你别看是女兵啊，一个个收拾的干净利落，每人掌中都提着家伙，单刀铁矢，二人夺花枪，借灯光一照，夺人的耳目。正在这时，上水手坐那个大胖子身子一活动站起来了，他一说话声就大，这个洞里还拢音嗡嗡山响，震的人耳膜都疼啊。哎，对面来吧，你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？后边跟那细脖大脑袋是房叔安呐。 云瑞一听，呵，还认得， 不错，这是白某，你是何人？白云瑞啊，要报出我的名来，吓破尔的口胆，某家人送外号佛光普照满天星，佛教七霸天，我父人送绰号万丈翻波浪，南海龙君齐老寿，师爷，这位是我的夫人，人送绰号叫金氏飞燕，张孝颖，我们是两口子，奉金灯剑客下随两所差，手把这座迷仙洞。白瑞啊，这个地方你是累生双翅也飞不过去，也慢说是你，就是你老师白云大剑夏侯仁，你师爷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休想逃脱，你来看。说着话，他把手往空中一扬，云瑞就听着身后什么声，爷四个甩脸一看，坏了，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，每一座洞口有自动的闸门，全部封闭，像个大活坟丘子似的，把四个人关在里边了，想出去门都没了。 老叔坏了，门里边呢，出不去了。 白云瑞心里也挺着急，怪不得陆小英说要想到三仙观，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啊。为什么金灯大剑夏随良放弃三教堂来到这儿呢？就因为这儿地利对他们有好处。云瑞又一想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胆小难得将军做呀，喝出破头撞金钟，到了现在只有前进不能后退。白云瑞想到这儿，架刀就上去了，跟这齐霸天二人是站在一处。等伸上手，白云瑞才发现，怪不得夏随良叫此人在此守把，果然是力猛锤沉，也不知得有多大的劲儿啊，要叫这锤给砸上，粉身碎骨啊！因此云瑞是格外加着小心，施展缩小绵软巧的能耐，这就是以力降十会，以巧破千金，人对方有劲儿，以力大赢人，云瑞不能硬碰硬，就得使小巧玲珑的本领。这俩人打了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输赢，把房叔安和二小可急坏了。 大脑袋一个劲儿的不楞头。哎，老叔啊，你那脑瓜得灵活点儿，有利时利无利时制啊，照这么打对咱可不利，你要累趴下我们怎么办？ 一句话把白玉瑞给提醒了。 对， 舒安说的一点不假，我脑瓜得活动着点，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哎， 云瑞忽然想起来了，他这衣服里边暗中带个镖囊，里边有六只亮银镖，自从来了之后他使过一次，为什么老不使呢？因为白云瑞练镖练得250，太平常了，这镖还不走直线，所以云瑞一直不使用，出来在紧要关头迫不得已才掏出来试试。云瑞一想，我要把全部的体力都消耗到这儿，我还怎么去打三仙关呢？哎，干脆借助银镖给我帮帮忙吧。想着这，云瑞宝刀加紧，冷不丁飞身往东北方向一蹦。七八天呢，认为白云瑞想逃走，下唇就追，正好跳在云瑞身后，两个人离着不到6尺远。白云瑞一看机会来了，赶紧把宝刀交到左手，伸手瞪出一只亮银镖来，一扭身镖就扔出来了。高杀，由于打镖不熟练，云瑞整个给打错了，镖屁股朝前，尖儿朝后，您瞧这事儿多新鲜。而尽管如此，这七八天也没注意，一拨了脑袋正揍他鼻梁子上。虽然说是镖屁股，那玩意是钢的，云瑞又有劲儿，离得又近，这下打的可不轻啊，咔吧一声把鼻梁骨给打折了，把七八天疼的嗷一嗓子，双锤撒手，两只大手一捂脸，哎呀呀，你说是战场玩命的时候，哪有功夫捂脸呢？这一刹那的功夫给白云瑞留了机会了，这小伙子手疾眼快，往前一根步，把宝刀就举过头顶，耳轮中就听见咔，这一刀把七霸天使劈为两半。方叔安和二小在后头一看，乐得直蹦。老叔慢了，真有能耐，会打屁股镖，真新鲜。白云瑞脸一红，不管怎么说取胜了，哪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在高台上长得非常俊俏的女人张笑影，哎呦一声，好悬没摔倒啊，幸亏两旁的人把他给扶住了。张笑影把斗篷往外一甩，撤出双剑，才要大战小达摩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3D3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二十选五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三十个号码任选七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七，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常言说，最亲是父母，最近是夫妻。今世飞燕张孝颖，亲眼看着丈夫被白云瑞一刀给劈为两半，能不难过吗？一声惨叫，紧跟着甩斗篷撤双剑，飞身跳下高台，是直扑小大伯。白云瑞毫不畏惧，晃宝刀跟他站在一处。云瑞一边打着，心里一边想，都说好男不跟女斗，这话一点都不假，偏偏在这三仙岛上女子偏多，我遇上了这么些位，可不打还不行。云瑞心想，那面前这个女人来说，她丈夫已经被我给劈死了，我就应该饶她一条性命。但是发现这个女人本领高强，武艺精通，这对双剑不给云瑞留喘气的机会呀。白云瑞一想，算了吧，我发那善心有什么用啊？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感谢我，你也得给你丈夫报仇，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。云瑞是刀招加紧啊，张孝颖有点敌不住了，因此打斗到40个回合左右，就见张孝颖一转身跳到高台的左侧，云瑞刚然一愣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张孝颖把双剑交到单手，从白布囊里摸出一件东西来，抖手奔白云瑞就投过来了。张打的什么玩意儿云瑞不清楚，这玩意儿还带光亮的，一抖手出了一串。白瑞急忙往下一杀身，用宝刀往外一拨楞，可能拨楞上了，因为发出金属的声音，亮亮亮亮，坏了。紧跟着电光一闪，白云瑞就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啊！等闻上这个味儿，绞着脑袋，呜！天旋地转，顿时失去知觉，仰面朝天摔倒在地，把刀也撒手了。人家洞里边啊，不少女兵啊，哇，往上一闯，把白云瑞给按住，翻过个来，背过胳膊，单三扣，双三扣，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。把宝刀也落到人家手里。那位说，房叔安和二小怎么不过来抢救？哪能不过来呢？也打上了。另外一队女兵扑过去，把三个人给包围了，现在打得不可开交。张孝颖提宝剑过去了，都退回，用不着你们。我说，你们三个饭桶还想伸手吗？干脆把你们抓住一块儿处死。说着在兜囊里伸手，又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了，一扬手，房叔安就知道不好，快堵鼻子。你看房叔安没鼻子，这不有眼儿吗？ 赶紧堵上了，结果还晚了。香味儿从五官里往里走，只要你闻上、看见、听见，你就跑不了。这玩意儿这么厉害，紧跟这三位摔倒在地，兵人撒手，人家没费吹灰之力也给抓住了。张孝阳啊，气得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，提着双剑围着他们四个人转了几圈，先吩咐一声快，把自己丈夫的尸体抬出去，先用芦席卷起来。这玩意儿眼下上哪儿找棺材去呢？没有，有一个奴才脑筋挺快，建议张孝颖有装衣服那大躺箱，那个大小跟棺材也差不多，暂时先用长箱子代替。张孝颖点头，命四个女兵去了，抬了大箱子，把这七八天装里边了。由于这家个儿太大，就在里头还得窝着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可暂时凑合，用两条板凳把这大箱子抬得上它，这叫临时的停灵。张孝颖赶紧换好了素装，命人准备了香案拜殿，还取了一沓纸，他把纸引着了，跪的拜殿上是放声痛哭。令人奇怪的是，他是干打雷不下雨，光有嚎的声没眼泪。可哭罢了多时，他站起来，来呀，用凉水把这四个东西给我解过来。哎，你看一般的迷魂药，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多么厉害，都怕这无根的凉水，一解就解过来。有人拎过一只桶来，刚接的山泉水，拿个瓢往他们四位脸上一倒，时间不大，四个人明白过来了。哎呀，云瑞睁眼一看，哎呦，绑上了，身后有几个女兵架着。再甩脸观看，房主安二小也跟自己一样。等房主安明白过来，把脸上的水甩了甩， 哎呀，这才算玩完呢。嘿嘿，我老叔啊，咱们爷四个该都颠天了，这回反正落在后娘手了，咱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吧。 我西兄啊，你洗不洗到小些，我们小哥俩一朵鲜花还没开呢，就这么胡了巴涂的交代了。 那就你那也讲不了啊，这就叫时也命也运也啊，该你们俩小子倒霉啊。 正这时，就见张孝颖把围裙系到腰里了，取过一个皮口袋来，把这口袋打开，借灯光一看，和里边什么家事都有。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小挠子、匕首刀、小镊子、小钳子，什么奇怪的家事都有。就见张孝颖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啊，把噌拽出一把一尺二寸长、两面带刃的匕首刀。这时有个女兵拎过一桶凉水，又端过一盆凉水来，在这伺候着，端到白云瑞面前。张孝颖咬着牙盯着白云瑞，嘿嘿一阵冷笑，姓白的，你要清楚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的丈夫能白死吗？现在我就要给他活祭灵，我把你们四个人 开膛破腹，摘心掏肝。丈夫在天之灵可别散，为妻给你报仇了。 说着就撕白云瑞的衣服，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。方叔安一想啊，没救，就来多少高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迷仙洞被捉了，这跟外界消息隔绝呀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，就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，干脆我把那些套全收起来，而且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呐，就这么等死没那么便宜。俗话说张嘴三分力，这得怎么办？有主意了。房叔安是憋的，能力呢？我先别动手。张孝颖吓了一哆嗦啊，什么事儿？临死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 哎呀，我说这位女将军啊，我服了你了，真高。我能让我明白明白不？你那阴阳手那怎么回事？我们爷几个就躺下来，我就问这么一点事儿，你告诉我他妈死也甘心呢，这叫做个明白鬼呀，对不对？活着咱们是冤家，死了接个鬼缘吧。人生一世，谁都上阎老五那儿去，我先走一步在那等你，对不对呢？我究竟那是什么暗器？ 丑鬼，你还有心问这个？那奶奶就叫你明白明白。我使的是一种特殊的暗器，名字叫七色电光球，这乃是我父亲研制的，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躲呀，打在身上让你骨断筋折，打不上这种锐气你也躲避不了，只要闻声看见听见你就得中毒，因此我才讲尔等拿货，明白没明白？ 哎呀真厉害，七色电光球这词儿还真新鲜。好嘞，不过还有件事我还得问问。 什么事儿？快说！ 我说您呢，贵姓？ 张孝颖 啊，这我死了也不冤了，我是死在姓张的手里头了。我说您跟那个死者，你们二位是？ 那是我的丈夫，我是他的妻子。 是啊， 哎， 人生一世好不公平啊！就说您这副尊容真敢比月宫仙子，那位好像个狗熊成精，我说您怎么能嫁给他呢？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，连我替你都可惜呀。 这房叔安就发现张孝颖的身子一震，可能动了心了，眼睛他转了转了， 老方一看，你有门儿哎，哎，有主意了，哎，我说这位张女将军，我还有点事儿打算跟你说，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最后的机会？我说完了，你掏肝掏心，连下水都给你了，你看哪好你掏哪，你能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？反正我们爷几个也跑不了了。哪个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呢？是不是呢？ 什么事儿？ 是关心你的事儿，要我的事儿我就不说了。 张孝颖眼珠转了转了，好吧，人死不结仇，奶奶就给你留一点机会，说吧。 哎呀，这说可不行啊，有道是法不传六耳，要叫别人听起就不灵了。 您能不能给我找个肃静的地方，出我的口入你的耳，你知我知，那才行呢。干什么那么啰嗦？哎呀，这事情可太大了，对你有直接的好处，你一听你就明白了。好吧，我就依你，不过你要跟我耍花活，磨蹭时间，打算等人谁来救你，你是痴心妄想。那我全清楚。来人呐，把他架到左侧的洞里，这数耗子的全是洞。过来四个女兵，架着房栓，一拐弯钻进一个洞。张孝颖跟着进去了，说洞啊，人这收拾的好，里头抹的白灰，铺着地，有的地方还铺着大地毯，灯光明亮，四外有气眼，冬暖夏凉，这地儿可舒服呢。等到了屋了之后，张孝颖就问：“这地点怎么样？你说吧。” 我这几个小妹妹在这儿恐怕不方便吧， 你们都出去。 是， 几个女兵出去了，屋里就剩他们俩。张孝颖啪把宝剑担到房栓脖子上的，我看你今天跟我演什么戏，都说你坏，坏的冒油，今儿我把那个坏水给你挤干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 我说您呐，这功夫可真了不起，这双剑耍的在女子当中堪称魁首啊。 废话，用不着你在这给我打溜须，你就跟我说实话，究竟为什么？ 我说张大姐，我别称呼了，这辈儿咱俩没法排。刚才呀，你那一说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说的都实话。就凭您这副方荣早这么个丈夫，哎，真叫我替你不平啊。提这事儿，我倒想起件事来，就那个小白脸玉面小拿摩，你看见了吧？ 啊，他怎么的？ 哎，他也有不顺心的事儿。他娶了个媳妇叫草上红姑盖飞霞，那模样长得也不错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小两口总不和，把盆都摔了。你知道包大人不？没事连工都办不了，净给他们劝架。哎呀，我们这帮人啊也伤透了脑筋，这不前些时两口子真过不了了，草上红姑盖飞霞掉着眼泪夹着包坐着车回了江南了。走了日子不多，给我老叔来了封信，断绝夫妻的关系，吹了。没这事儿，我老叔可挺苦恼啊，现在正是光棍汉。我就想到您了，您现在那丑丈夫也死了，您是个寡妇，我打算从中为媒，介绍您跟我老叔结为夫妻。 呸！方叔，你给我闭住臭嘴，我的丈夫刚死，尸骨未寒，你竟敢说出这种话来，你纯粹是羞臊于我，拿命来！说着话宝剑往里就递，房叔安吓得直冒凉气，把眼睛闭上了，认为这回完了。哪知道张孝颖啊尴尬哟，没往里推。房叔安等了一会儿没事儿，洗吧大头鬼多坏，对人情世故揣摩别人的心理活动那可有一套啊，怎么一看明白了。别看张孝颖嘴硬，实则动心了，就抓紧机会进攻啊。房叔安一乐， 我说女英雄 别介，我是为你终身大事着想啊， 就冲您这个月宫仙子，您不得找一个合适美貌的才郎吗？舍白云瑞者谁？你们二位要结成良缘，哎呀，堪称是天生的一对呀！你就是我老婶儿了。我老叔现在是二品的将军，开封府的大红人，在皇上妃面前都说一不二。那你要嫁给我老叔，你就是二品的夫人，到东京那享福去了，没事还能见见皇上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多好。再者你说了，论地位论条件，比你在三仙岛那得强多少倍。不怕你不爱听，你在这儿待着，别人一说就是贼，管您那得叫女贼，你多不好听啊。你到那儿是夫人，使奴换辈，前呼后拥，人生一世那有多美。哎，我话可说清楚了，就这么个事儿。你要乐意，我就从中给你为媒，成就你们的好事。你要不乐意，动宝剑吧，把我杀死没说的。这人们还怕这个？既然赶到三仙岛，就把生死二字抛到九霄云外。下手吧，来来，给我个痛快。房叔还来劲儿了，你别看他嘴那么说，小眼睛盯着张孝颖，他发现张孝颖俩眼湿润，转过身去掉了眼泪了。对方说那是什么原因？当然有原因了。这个张孝颖是谁呀？就是三仙观的观主串地蛇张道远的女儿，那挺了不起呀。那个说别胡说了，张道远不是个老道吗？老道不结婚哪来的女儿？其实说穿了不奇怪，张道远这个老道是冒牌的，而且是半路出家，在没出家以前他也有老婆也有孩子，后来伤了人命了，不能在家里立足了，这才躲入深山，挽起头发，穿上道装。你别看他面无量天尊，实质上他是个冒牌的道士。这张道远人送绰号是串地蛇呀，又毒又狠又辣又不是东西。可有一样，虎毒不吃子，对他这个独生的女儿张孝颖爱如掌上明珠。老伴儿死了，他把孩子拉扯成人，而且把自己的武艺传授给女儿，又给他打造了一种特殊的暗器，叫七色电光球。其实啊，他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啊，他知道姑娘大了，长得又那么好，容易招惹是非，为了保护她的身体，才给她研制这么一种暗器，预防有人欺负她。可后来呢，孩子大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张道远为了女儿的婚事十分揪心，找什么样的？本身是贼，又住在南海一带，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婿谈何容易。偏赶这时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上门提亲。齐老寿有个独生的儿子叫齐霸天，打算娶张道远的孩子张孝颖。本来张道远不同意，因为女儿长得小巧玲珑，那人样子出众。可是这齐霸天长得太难点了，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。后来 架不住金钱势力的利诱，人家一张嘴给十万银子，你三千贯用多少钱我包了，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。所以张道远就屈服了，把女儿就许配给七八天。张孝颖能干吗？可不干怎么办呢？在那封建年代呀，捏着鼻子硬着头皮才许配给这个不称心的夫君。过门之后啊，张孝颖没啥的哭啊，丈夫往自己身边一凑，他就觉着汗毛根发炸呀，甚至眼皮都不了啊，就不爱看他，说实在的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拿这次的事儿来说，金灯剑客夏遂良躲到三仙岛，发请帖传请柬，便请武林高手前来帮兵助阵。南海龙君齐老寿也在备请之内，齐老寿带着儿子也来了。现在齐老寿正在三仙观，他儿子被派到迷仙洞，由这两口子带人在这守把。没想到叫白云瑞一刀给劈了。当然了，夫妻嘛，表面上他还得显得关心，实质上齐霸天一死正趁他的心愿呢。但是你还能鼓掌称扇吗？直乐，哎呀呀，他死得好，死得好，那叫别人舆论起来多难听啊，还得装点像。要不怎么刚才咱们说呢，奇怪的是他刚好没有眼泪，因为他不是真痛心。房祖安刚才说这套词儿，正中下怀，这以前他连想都没想过，后来一扒的这滋味，哎呦，这是真的。如果这件事真成了，我能许配给白云瑞，我们家的祖坟那真是冒了青气了，我这一辈子可称心如愿了。可又一想，不行，不可能的事，这方的脑袋为了保全活命的胡说八道。张孝颖一瞪眼，方叔安，我知道你坏，你这两片嘴是最能聊不过的呀，你怎么能敢保证白云瑞能要我呢？你敢吗？我说你怎么说这话呢？没把握我能说吗？我太可惜你了，我太同情你了，我才给我老叔家里这个事儿揭了老底，不然的话咱不说。刚才闹了半天你不言语，你疑心了啊！你因为我为这个事儿，就为了保全活命先把你给骗住，你要那么想是脏心烂肺，我算白说，好心不得好报。来来吧，你快给我送钱不行，我们爷儿四个一块死，快快快快快！不说了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走走。房叔安来个以守为攻，还真把张孝颖给逼住了。太监，等一等，房叔安呐，咱们可都是人，都是良品，人嘛就要有个心。你真要能把这事儿给我成全了，我不但饶了你们，我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仙观。哎呀，爸你好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口不应心，让我临危不得好死。我要说瞎话，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些话是假的，雷劈马踩车压建设，怎么死的惨我就怎么死。王叔安又把这套拿出来了，反正他也不在乎。但是张孝颖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不敢大意啊。方川别说了，现在我就把你送到前边去，必须当着面。 银